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睇呢个礼拜嘅浩浩汤汤。我是节目主持人李伟才。今晚同我主持呢个节目咧，就系有 Jeffy 啦，系嘛？咁大家如果过几个礼拜都有收听呢个节目嘅咧，就知道咧，我哋系仲系讲紧呢个资本主义嘅秘密吓。呢个系一个好大嘅题目嚟嘅。咁我亦都講過咧，因為佢咁龐大同埋咁複雜咧，其實咧，我哋咧不得不咧係用好多個唔同嘅角度，好多唔同嘅切入點咧，希望能夠層層深入、抽絲剝繭咁樣咧，為大家分析係乜嘢叫資本主義制度啊嚇。咁但係咧喺中間嘅過程入面咧，可能大家都唔會覺得有時，咦點解好似即係唔係話好有系統條理地係一個直線咁去？因為其實冇得直線咁去嘅，因為咧其實有時你甚至會覺得，咦有時好似點解翻翻轉頭啊，少少重複啊咁樣，有時真係無可避免。就希望大家听完晒之后咧，你就真系有一个比较清晰嘅概念啦。咁之前咧，其实未开麦之前咧，阿 Jeffy 就同我讲吓，佢话听咗几个礼拜咧，即系我嘅论述啦吓，即系介绍咧，咁啊对佢都有几大嘅冲击。咁不如你讲下你嘅观感咧？ 咁样讲啦。其實呢個節目就 base on 之前啊，李博士你喺呢個城大佢有個 talk 噶嘛？ 係係係係。 咁其實我個 資本的衝動 冇錯啦。呢個 talk 咧，其實我兩次都有嚟嘅喎。 嗯嗯。 咁咧，我聽咗呢個 talk 咧，我就以為我好多嘢明嘅，但係原來我發覺咧，我就喺你呢幾集裡面咧，慢慢去解釋呢個資本主義呢個題目之後咧，我發覺我更加資深入去理解。而我聽咗上個禮拜嗰集節目之後，我係直情恍然大悟。 恍然大悟啊！ 係啊，即係的確係啊。 但係我可以話俾你聽啊 ，Jeffy， 其實啊，雖然我上個禮拜已經同大家講話，嗱呢個禮拜真係到氣慾啦咁樣。其實未到氣慾嘅啫， 仲未。 今個禮拜仲犀利。 哇！咁我真係咁我簡單啲講翻我嘅感受啦。 係， 即係我，因為我其實我一直以為自己咧係一個右派嘅主義者嚟嘅。 係最少中間偏右啦， 係啦係啦，冇錯。我甚至乎覺得我只係極右，因為我 極右啊，極右犀利。 可能講，因為我可能對比起哲學咁講啦，我係個崇尚自由嘅人嚟嘅。 係啦，自由主義啦，冇錯啊。 咁所以我一路都睇法都覺得呢個世界咧係向右方面先至啱嘅。 係。 咁同埋我都係深深覺得呢個人係自私啊，人係邪惡㗎啦。咁你會攞到權力之後咧，你會腐化嘅。 係。 咁所以我覺得人到最尾冇辦法行條唔好嘅路都好，你都要行個右派嘅路，即係。个自由嘅路啦， 其实有少少似法家嘅思想，系嘛？即系话咧，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既然个个人都系咁，性本恶啊嘛，荀子啊嘛，然后就到呢个李斯啊嘛，系嘛？咁所以咧，我哋唯一能够令到啲人能够和平共处嘅话咧，就只能够系严刑峻法。 冇错， 系嘛？咁呢个咧，你都可以叫做右派观点啦，或者保守派观点。咁但系我自己咧。嗱，即係其實我未接觸呢個經濟學之前咧，或者即係比較深入了解咩叫資本主義咧，我都已經咧係有少少唔同意㗎啦。即係我就係儒家思想多啲嘅，即係我就覺得咧，其實咧係人皆有惻隱之心，即係人咧有善嗰面，但係亦都有惡嗰面。但係咧，其實個善嗰面係發揮咗出嚟啊，因為惡嗰邊表露出嚟咧，其實就好多時睇個環境嘅。所以點解孟武就要三千就係咁解啦，係嘛？咁所以孟子咧就係話咧，其實我哋人要做嘅咧就係點樣係抑惡揚善嚇、啊。當然文天祥講嘅就係要哇充沛我哋嗰個正氣啦咁樣樣啦。咁呢個咧就係儒家嘅思想嚇、啊，即係鬼祖都話齋，所謂 angels and demons 啊嘛。天使一個魔鬼嘛，咁啊左邊就企一個天使喺膊頭，右邊企一個魔鬼喺膊頭咁樣係嘛？咁但係咧，就實際上咧，人啊，所謂我哋道德上嘅修養咧，當然就係讓嗰個天使就戰勝個魔鬼。咁即係儒家思想咧，對人咧基本上係有信心嘅，就覺得咧係有機會咧嗰個天使係戰勝魔鬼嘅。但係法家嘅思想咧就認為係冇可能嘅，冇機會嘅，你諗都唔使諗，就永遠都係魔鬼咧係戰勝天使嘅。咁所以唯一就能夠做嘅就係嚴刑峻法咯。 冇錯啊，係啊，所以我真係深受呢個可能傳統中國文化。 咁當然西方嚟講咧，亦都係嗰個盧梭嗰個所謂契約論啊，社會契約論咧。咁佢啊雖然係冇講到個性善性惡呢樣嘢啦，但係大致上佢就話，其實人嚟講咧，因為佢當時係崇尚啊，即係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啊嘛。咁佢呢個有歷史嘅根源嘅，因為以前嚟講咧，特別係呢個政教合一嘅時期啦，係中世紀啊嗰個封建社會咧，咁其實人咧就冇所謂有一個獨立自主。嘅一個個性啊，嚇、啊、去追求自己嘅夢想啊，嗰樣嘢嘅，咁所以後嚟去到呢個文藝復興啦， 即係我哋係樹立咗有所謂人民主義呢樣嘢啦，先至咧慢慢就開始有呢個咁樣嘅，有啟蒙運動啦，有浪漫主義運動啦，係嘛？咁所以就追求呢一個所謂個性嘅自主同獨立啦。即係我都講過啦，即係貝多芬嘅音樂咁樣樣啊，之前嚇，即係以前宮廷音樂就冇所謂去表露個性，哇！去到貝多芬嘅時期，唔係音樂就係去表達我嘅個性。咁佢對呢個所謂一個個人嘅自由、自主、個性嘅追求咧，其實係一個進步嘅意義嘅。但係凡事咧，我哋成日都講啊，真理推到極致就變咗荒謬啦嘛，係嘛？咁所以咧，你將呢一個咁嘅個人主義同埋即係自由主義咧，係推到極致嘅時期咧，於是個人咧就變成一個孤島嚇。只不過咧，就係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咯。即係個個人咧都係貪婪嘅、自私嘅、自利嘅。就算唔好話講佢咁邪惡啦，而係話即係嗰個叫做自我利益啊 ，self interest 咧呢樣嘢幾時都擺第一位嘅。我哋點樣調和呢啲即係個體嘅 self interest 咧？咁只能夠咧。就係、是、即係當然啦。如果照幽默所講啦，就有森林法則添啦，係嘛？即係英國嘅哲學家咁樣嚇，啊唔係啊，霍布斯應該霍布斯特別啊 ，Hobbes。咁佢就話即係係啊，即係人類世界同呢個原始嘅或者係自然嘅世界都一樣嘅嚇，即係話咧血淋淋嘅嚇，即係尖牙利爪啊咁樣樣，大家都係各為自己嘅。咁你點樣能夠協調咧？咁樣咁當然咧，就係霍布斯所講嘅咧，佢就係要有一個即係至高無上嘅君主啦，啊或者叫做利維坦啦嚇，Leviathan 啊咁樣啦嚇。咁但係去到呢個盧蘇嘅時期咧，佢就提出就係一個比較上叫做進步啲嘅啊，或者民主啲嘅就叫社會契約論啦。就係、是、話，即係其實咧，我哋人類喺社會入面咧，之所以能夠和平共處咧，其實我哋就算唔係一個明文嘅規定咧，啊都有一個半即係明文嘅啊，或者你話潛規則也好，或者半潛規則也好咧，就叫 social contract， 即係話啊，我唔偷你嘅嘢，咁你又唔好偷我嘢咯嚇，即係講真，喂我唔出去滾，老婆你又唔好出去滾咯咁嚇，即係其實人與人之間咧就一種咁嘅契約嘅關係嘅，咁所以呢種契約關係咧，其實就係影響西方嗰個自由主義思想係好緊要嘅。嗱呢樣嘢咧，其實喺儒家思想咧係格格不入嘅。儒家思想係從來唔係講契約嘅關係嘅，即係佢係講人倫嘅關係，而佢嗰個人倫嘅關係咧，其實係有嗰個自然基礎嘅。咁所以覺得其實儒家思想係近乎科學喎，生物進化啊嘛。所以其實咧，盧蘇其實唔科學喎。因為佢嗰啲人咧係石頭爆出嚟噶嘛，佢完全係冇歷史嘅，即係冇生物性嘅，係嘛？即係盧蘇西方呢個自由主義係冇嗰個所謂進化嘅宇宙觀，但係反而儒家思想咧，其實係有個深厚嘅係生物嘅進化嘅演化嘅宇宙觀嘅價值觀，所以佢人倫其實就是一個自然其然噶嘛。所以當然佢又會維護當時嘅即係嚇嘅秩序啦，社會秩序咁呢個一定嘅啦，尤其被統治者啦，係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係嘛？禮義廉恥所有嗰啲嘢，咁梗係你可以係睇正面嚟去睇，但你都可以負面嚟去睇啦。咁但你講得啱啊，帶出呢個問題咧，就係話其實資本主義嘅大前提咧，或者話係啊所謂西方嘅主流嘅經濟學，由呢個古典主義去到新古典主義，到而家新自由主義都好咧。其實就正正完全就係呢種咁樣嘅，完全用每一個人都一個孤立子嚇，即係如果借用我物理學嗰個講法啦嚇，即係 soliton 咁樣嚇 ，soliton 每或者 atomism 啊，我哋叫做即係好似割裂一個原子咁樣嘅，每一個人咧其實都係將自己嘅利益最大化。咁點解我哋唔會變成一個世界係完全係陷入紛亂係嘛？即係大家血流成河打到咧，就係靠社會契約嘅啫咁。咁呢樣咧係佢嘅哲學嘅根基。咁呢樣嘢我係唔 buy 嘅，可能好多即係聽眾讀者你 buy 都唔定啦，因為我哋受咗西方呢種自由主義思想咁多年啦，係嘛？咁但係咧，其實我細個我比較係親近呢個儒家思想啦，我亦都係即係好細個我就知道生物進化呢樣嘢啦，咁即係近年咧，其實我將結合起嚟咧，即係我覺得根本你倫理根本就是一個進化嘅產物嚟噶嘛，係嘛？咁所以盧蘇嗰種咁樣嘅即係好似用幾何學嘅，就擺咗幾個 X 又唔喺度。即係公理或者切理喺度，然後build up 一啲原理啲 theorem 咁樣咧，其實嗰個係虛假嘅，係嘛？人類社會點會係幾何學啫？係嘛？即係佢係幾何係靜態噶嘛？人類社會係演化結果係產物係動態噶嘛？所以佢由一開出發已經錯咗啦。嗱，呢個就係我睇法。 冇，其實呢啲都比較上哲學嘅討論。 係啊， 可能都。 比較複雜啦，因為我都未必答到嘴。 咁唔係㗎，即係我哋每一個人嘅思想咧，都係不斷嚇，即係同從呢個討論之中啊，同我哋嘅思考啊、觀察啊、分析之中咧，係改變嘅。嗱，我老實講，我今日係咁諗啫，可能我聽日已經唔同咗啦嚇，但係唔緊要㗎。總之喺每一日嚟講，我哋都係用盡曬嚇我哋所有手頭上嘅資料，用我哋嘅人生嘅經驗嚇，從書本嗰度同前人嘅思考所得，係嘛嚟去達到我哋自己嘅一套嘅觀念啫嘛，係嘛？但係呢個觀念一定要有動態嘅。好，好啦，嗱呢個差開少少啦，嗱我哋翻翻嚟今日嘅主題。 其實我就未 未講完，講埋講埋講埋。 哎、好好咁會唔會真係 冇問題？我都話咗，我哋今次咧係攤開嚟講，即係慢慢講啊嘛、所以慢慢唔怕。 咁我都長話短説啦。其實我都係講一個觀點嘅啫，都係上個禮拜其實如果聽眾係聽得深入嘅話咧，其實佢哋都會聽咗啦呢個觀點。就係我因為我之前一路咧都係頭先講咗就話對經濟上面咧，我係比較睇右派嘅角度去睇嘢嘅，係啦。 但係 我而家發覺就係、是正正就係財哥你講簡單單講咗另外恍然大悟嘅地方就係資本主義嘅真相。原來資本主義咧，佢去到一個真正嘅資本主義，其實就佢唔係建立喺自由經濟上面嘅。其實實際上它是一個可以說是一個靠住壟斷啊，靠住 就是今天呢大家看到如果是在看的話、我們後面那個報警啊，即可能 Jeffy 你的頭要嚴一叮咁多，看到了、就是什麼呢，可能大家都玩過的、就是一個遊戲叫做大富翁、坐回來一點可以、就是 Monopoly， 很有趣、這個遊戲想想中文名就是大富翁啦，咁當然梗係有英文先有中文啦，嚇。咁但係咧，其實中文名都係好貼切嘅，佢都係講呢樣嘢啫嘛，大家爭做大富翁啫嘛，係嘛？但係原來要做到大富翁，就一定要靠咩手段呢？就係個英文名啦，就係 monopoly 啦 ，monopoly 就係叫做壟斷或者叫做獨佔。獨佔嚇就叫做 monopoly 啦，好有趣嚇。好，繼續。 咁咧。咁我就喺、如果我哋簡單咁分啦，其實左派就係一個規劃經濟㗎啦，咁即係有管制嘅，咁、而呢個右派就係一個自由經濟，即係佢會採取一個放任嘅態度嘅。咁、我一路嘅心中嘅諗法就係、自由市場雖然係一個完美嘅嘢，雖然咧、我都知佢係唔可能存在嘅，咁但我認為自由市場咧，佢會擺喺最右邊嗰度嘅，我會認為佢係一路咧人係趨向自由，人係趨向不斷咁樣會公平、去做一個、令到社會有個最大效益。嘅自由貿易嘅，但我發覺關鍵就係咧，原來因為一方面，如果我一個社會，我一個政府，如果佢係一個開放嘅經濟嘅，佢係採取放任嘅，其實佢係將緊一個市場管調節嘅權力咧，佢交咗俾呢個 monopoly 或者係交咗俾一啲 個人或者係某啲嘅大財團、大企業。 冇錯啦，冇錯啦， 係啦。 所以其實實際上我一路以為咧，唔管制趨向唔管制呢件事係唔存在嘅、原來咧。可以咁講，左派咧就係一個政府嘅管制，但如果去到右派咧，其實佢就俾咗市場裡面有能力嘅人管制。其實實質上由頭到尾咧，因為佢哋操控價格噶嘛，佢操控一啲價格，令到佢哋自己獲得最大利益噶嘛。所以其實由頭到尾係左右派都係一個管制嘅經濟嚟嘅。所以從來咧都唔存在呢個自由市場咯。 啊，呢、這個 insight， 但當然啦、你頭先呢番説話咧，我相信咧好多人就會。挑戰你的、即係質疑的，即係如果你按照主流經濟學啊嚇、即係而家嗰個新自由主義咧，好似 Milton Friedman 嗰啲咧，佢就會咁講啦。佢話咧，其實壟斷冇錯係會出現嘅，咁、但係咧呢、這個壟斷咧係只不過暫時嘅啫、長遠嚟講咧，即係當你大咗嘅時期，嗰、那個、企業大咗嘅時期咧，佢去到某個地步咧，就可能會相反嘅效率就會下降噶啦、就會唔及得嗰啲咧新進嘅。即係公司啊，譬如嚇、好似標基啊，係嘛，即係嚇 Microsoft 啊呢咁樣噶啦 ，IBM 啊夠壟斷啦、啊，係嘛？就出現咗呢個咁樣嘅標基啊，或者甚至 Steve Jobs 啊嚇，而家呢個 Facebook 嘅 Zuckerman 啊，咁諸如此類。咁啊，即係其實當然呢個我哋淨係講 IT 啦，其實個行業咧都會咁樣嘅。於是咧就會有啲人咧嚟 challenge 你，但係咧佢雖然咧即係個實力冇咁雄厚，但係因為佢哋靈活多變，又有創意。咁所以嘅時期咧，就即係等於咧嚇，即係你就一啲細啲嘅動物就向住呢個咁嘅大笨象挑戰咧，咁咧到頭來咧都會矮多嬲死象，或者於是佢咧就會取而代之嘅。咁、所以咧，如果即係睇埋正統自由經濟主義嘅話咧，喂，大家成日都講富不過三代啊嘛，係嘛？咁你咧就大咗嘅時期咧，你就會開始咧就係、自滿啦。啊！我哋個 complacency 啦，英文嚇 complacency 嗰啲自滿嘅時期咧，就會唔長進啦。啊，同埋你大嘅時期效率都下降啦，好似大笨象咁樣啦。 咁到頭來咧就會俾人取代嘅。咁所以咧呢、這個所謂自由個市場咧。到頭來咧，都係會推陳出新，有新陳代謝嘅咁。 咁當然我梗係覺得荒謬啦。 點解喂？但咁你要解釋喎。 咁因為現實上我哋睇到就係一啲越壟斷嘅人，越壟斷嘅企業，佢係會越嚟越多資本，越嚟越大噶嘛，係會越嚟越令到小商户，令到小即係小資本嗰啲嘅小商户，佢哋係執笠啊，令到佢哋生存唔到噶嘛。咁我當然覺得呢啲咁嘅講法係純粹係揾個理由嚟講啦，冇錯，詭辯啦，當然係啦，而且佢根本唔係一個有系統嘅講法嚟，佢只係我認為呢個係好荒謬啦。當然同埋李博士都唔係真係為咗 Freeman 去講嘢。 嗱，我即係補充咧，你咁講，咁當然啦，我頭先係扮佢哋啦，你都知啦。嗱，其實咧。如果你講我扮翻自己啦嚇，即係做翻自己啦。咁嗰個問題就係話，即使佢哋嘅講法啦係冇錯都好咧，其實你咪真係一個壟斷者俾另一個壟斷者取代嚇。IBM 以前就壟斷，咁而家 Microsoft 咪仲壟斷得緊要係嘛？壟斷得幾厲害啊？咁你即係一個壟斷者取代另一個壟斷者啫嘛。所以咧長遠嚟講，平均嚟講，咪即係長時間都有壟斷者咯。咁所以咪對於嗰個所謂自由市場嗰個自由經濟咧，或者個自由競爭咧，其實就係一個嘲諷嚟嘅，其實根本就否定咗。 而且咧，李博士真係講咗咁耐之前咧，一路用咗我哋人類從一個猩猩進化嘅角度咧，去講啲解釋資本主義呢回事啊嘛。其實我哋亦都可以對比翻，如果係以前嘅人嘅話咧，譬如我舉例啦，有隻猩猩，咁佢係攞咗好多，即係有好多招喺度啦。佢自己一個人攞咗好多招嘅話，其實理論上，如果我哋一班其他冇得食嘅猩猩咧，佢係會去同佢對抗噶嘛。即 係 可能甚至乎圍埋大家一齊搶翻佢啲香蕉啦。但係咧喺呢個現代社會裏面咧，尤其是係個。政府越攞到警察嘅權利啊，權力呢、這個即係攞到軍權啦，或者權力嘅話咧，佢就正正做緊相反嘅一回事啦。因為以前譬如話 保護私有產權啊嘛，呢個叫做 係啦，佢就攞咗軍隊同埋攞警察咧去保護一班商家去做壟斷嘅行為咯。所以其實佢違反咗自然嘅，佢係違反咗以前咧本身一種天然咧一種嘅分配咯。因為以前猩猩嘅時代，可能你我就算我真係想攞多，我唔敢攞多攞得真係咁多噶嘛，因為我知道會俾人反抗噶嘛。咁但係喺而家嘅現代經濟社會裏面咧，其實佢就冇。冇呢回事嘅，因為我 又用翻呢個主流經濟學嚟嘗試駁斥你咧，就咁講啦。呢個咧個關鍵就在於咧，係佢值唔值得擁有咁多香蕉嘅問題啦。好簡單，譬如果有十隻猩猩，每人都攞十隻嘅，即係去摘香蕉嘅。但係呢個人咧，佢咧就自己摘咗十隻，但係咧佢就每一度咧偷兩隻，哇！即係十隻猩猩啊，偷二十隻，自己有三十隻咁樣算啦。咁嘅時期當然咧，佢嗰三十隻。就唔係佢應得㗎啦，係咪？嗱，呢個關鍵呢，即係主流經濟學呢，就成日講啦，就叫做應得與唔應得，佢屬於好得意喎，叫即係 desert 喎 ,D-E-S-E-R-T 呢個字喎，咁樣呢，佢就話，即係你係咪應得㗎呢？咁樣，咁如果佢係咁樣偷人嘢嚟有三十隻香蕉，人哋於是變咗由十隻變八隻㗎，咁樣，咁佢梗係唔應得，咁你梗係要攞走佢啦。但係佢又咁講喎，即係話，嗱，如果人人都係有十隻嘅摘到，但係佢加倍努力。嚇、啊，摘多二十隻，咁於是我三十隻。喂，咁我呢三十隻係我透過自己努力得嚟噶嘛？咁所以你唔能夠其他嘅嚟搶我，你其實搶我咧，咁就係你唔啱啦，你就侵犯咗我嘅私有產權啦。嗱，咁啊關鍵就係話佢係咪應得啦？ 嗱，呢個講法係啱嘅。但係火星星嘅社會，即係星星嗰陣時咧，因為佢哋係冇競爭嘅，佢哋就算有競爭都有好多香蕉啦，同埋佢哋一方個競爭咧，其中一隻馬騮佢攞得多香蕉咧，佢唔會影響咗其他馬騮啊嘛。但係我哋之前咁多集講咗就係呢個經濟市場經濟裏面咧，如果你真係一個資本家嘅話，你係會有壟斷呢個情況出現過，壟斷就係一個唔公平嚟嘅。咁就唔同對比唔到呢個星星嘅情況咯，因為佢出現咗個唔公平。咁所以呢個唔公平就我哋唔可以用翻星星嘅例子去講，去話呢個係一個合理，就話佢 跌失。呢個咧就真係我哋要深入到資本主義嗰個秘密啦，即係佢嗰個運作模式啦，或者個機制啦，係嘛？咁所以咧，其實今日咧，我哋就要繼續探討呢個問題。不過你呢個咧非常之好，其實真係唔多唔少咧，即係你就帶領我哋咧已經即係跑咗喺故事嘅前頭。故事嘅前頭咧亦都牽涉到一啲好根本性嘅嘢嚇。即係你又哲學性也好，或者係邏輯理念也好，係嘛？就關於壟斷，其實咧，我喺我本《反轉經濟學》入面咧，有講嗰個所謂貧富差距咧，都有提到呢樣嘢嘅。我就話咧，貧富嘅起源啊，嗱，即係一方面就係可能咧，大家唔同嘅天賦、唔同嘅努力啦，係嘛咁。咁講真，其實努力呢樣嘢就係即係我哋應得啊。天賦其實都已經係同個幸運有關啦，係嘛？咁但係你話天賦嘅嘢係咪都係佢應得咧？這個就好哲學性嘅嚇，即係話我生得聰明啲。啊、你又生得蠢钝啲，咁所以咧我就富有好多，你又穷好多咁样，咁但系咪都系应该嘅咧？因为天赋其实唔系佢个努力得嚟噶嘛， 天父一出世就已经有啊。咁如果你既然你话天父系值得嘅，咁我生喺大富之家，同埋你生喺穷等人家，咁都系一样啦，系嘛？我生喺大富之家，我就含住银匙羹出世，我就应该系啊应有尽有，要欢欣得风，要得雨，我就已经承继咗个大嘅企业王国嘅。你就穷苦人家咧，你几辛苦咧，你都系跳唔出呢个贫穷陷阱嘅。咁呢个唔赖得人啦，系嘛？咁如果你认为系先天嘅嘢都计落去嘅咧，咁就真冇得讲啦。咁但系当然咧，即使努力嗱，咁就算系讲努力咧，我本书度咧，我有一个咧，我都讲过嘅。但系咧，其实喺呢一个现实世界入面嘅运作咧，系有时咧系有啲偶然性嘅成分噶嘛，偶然性成分，我举一个最简单嘅例子，就系譬如一条街入面有好几间嘅茶餐厅，其实啲茶餐厅咧就佢哋嗰个价格同埋嗰个食物水准啊、服务嗰样嘢都系好接近嘅，咁所以就大家叮当码头啦，个生意亦都平均差唔多啦，系嘛？咁但系咧，你都唔系能够杀没一个可能性就点啊？呢、這個始終係有一個自然性嘅波動噶嘛，即係有時就會有一啲茶餐廳咁某間咧個人客多啲，有時一間咧就好少咁樣嚇，呢、這個自然波動一定會出現嘅。但係好得意嘅噃，當你一間茶餐廳，大家都知道啦，去食嘢都會喺即係阿媽教落啦，我就係啦，係嘛？唉，凡係人多嗰啲先好去啊，拍烏蠅嗰啲千祈唔好去啊，因為佢好容易從一個內在邏輯嘅推論就係話，哇人多嘅一定係佢好食啦啲嘢嚇，價廉物美啊咁樣啦，人少拍烏蠅嘅，唉唔使講啦，其實佢就一定係做得差咁樣。咁而且咧，亦都佢呢樣嘢係互為因果嘅，好有趣喎。點解啊？人多嘅佢生意額多，人流多，人流多個物流自然就快，物流快嘅時期嗰啲食料就好新鮮啦。系嘛？佢即刻買啲新鮮食料，然後又賣咗出去，又買啲又賣出去，係嘛？人少嘅死啦，拍烏蠅嘅係嘛？咁你又唔能夠存太少嘢噶嘛？咁咪成日話要啲未送又話冇，要嗰未送又冇，咪死啦係嘛？好啦，咁但係問題佢存一定嘅嘢，但係個問題哇好少客人喎，咁啲嘢佢又唔捨得抌喎。咁於是咪唔夠新鮮咯？咁唔夠新鮮嘅時期，咁於是啲人又少幫襯，諸如此類啦，係嘛？呢度係有個互為因果。 即係話咧，就算最初的情況可能是公平的， 是公平的， 可能在這個大自然的偶然因素 沒錯都令到它一個隨機波動，我們叫做隨機波動、Statistical Fluke 我們叫做，那在這個 Fluke F-L-U-K-E 這個情況底下其實都是會出現是有一個叫做正反饋回路嘛，就是一個叫做惡性循環，一個就叫做良性循環，那間突然某一天很多人的，咁於是咧，啲人見到咁多人，於是就去咯，係嘛？啲人去嘅時期，可能就要等位添，等位啲人旁邊見到，哇！呢間話直情要等位喎，一定係好嘢啦。咁以後咪多啲幫襯佢咯。咁多啲幫襯佢嘅時期，於是佢就越做越好，越做越好，佢可能就真係啊，可以改善下佢嘅食物啊，提升啊質素啊，服務啊咁樣嚇。咁於是佢越做越大啦。另外嗰間嘅時期，哦，於是就一路拍烏蠅嘅時期就惡性循環啦。嚇，惡性循環嘅時期，咁佢又冇錢去繼續投資啊、改進啊咁樣，咁甚至可能執笠。咁呢樣嘢咧，其實係真係存在嘅，即係除咗即係頭先講過嗰啲先天因素嘅時期咧，你後天咧，其實呢啲叫隨機性波動咧，都會出現一種咧，就係富者越富，貧者越貧嘅情況噶嘛，係嘛？所以就話一個真正嘅嚇、啊，即係我哋叫做係大家守望相助嘅健康嘅和諧嘅社會咧，其實我哋就唔能夠讓呢樣嘢咧，其實發展得太過極端啦。係嘛？即係我哋所謂嘅均富咧，唔係話一種完全大平均嘅話思想，人人都要咁多。但我哋都要充分考慮到咧，頭先呢種情況，其實咧係有啲科學家咧好精彩嘅，而家講起上嚟都起碼三十年前啦，二三十年前，佢哋就用一個電腦模型啊嚟去模擬呢種嘅情況啊，就叫做 Sugarscape。但係咧，我上網抄過咧，唔知點解咧嗰個資料唔多。但係我有一本書咧，我睇嘅時期咧叫做 Origin of Wealth 啦，幾年前咧，咁佢又介紹過呢個咁樣嘅電腦嘅軟件啊，一個程式啦，啊即係 Sugar 就係食嘅糖啦 ，Scape 就一個 landscape 咁啦嚇，即係 Sugarscape。咁原來咧佢就係咧就係用一啲咁樣嘅，記唔記得我哋以前咪介紹嗰個生命遊戲嘅 The Life Game 嘅 John Conway 嘅係嘛？其實咧呢啲我哋叫啊 AL 啊 Artificial Life 咁上下，咁但係咧佢就特別咧佢係編寫嗰個規則出嚟咧，就係、是、去。有啲咁嘅 agent 啊，其實佢呢啲咧就叫做 agent based 嘅 automaton 咧嘅一個setup 嚟嘅嚇，即係佢好似一個一個嘅所謂主動自主個體啊，自主個體咧一個 agent 咧就喺呢個 landscape 嗰度咧架架嗰度咧，佢就會周圍揾嘢食嘅。但佢揾咗嘢食之後咧，咁佢就個揾嘢食嘅能力又會提高咗，咁佢又會揾多啲啊，咁樣樣佢就嚇，好似後面個遊戲啊 Monopoly 咁啊。咁但係咧，即係我唔記得佢實際上仲有啲仔細啲嘅規則啦。咁但係你會發覺咧，其實就算你一紮嘅 agent， 你擺咗落去， 咁樣咧，即係個位置都係隨機嘅。咁而佢啲資源咧，嗰啲 sugar 啊，嗰啲方糖啊，亦都係隨機嘅。但係咧，佢整下整下就好容易出現咗咧，就會有一啲咧 就攞得好多， 就攞咗好多，有啲咧就攞咗好少。即係話，即使係一個其實你睇上嚟咧係完全公平嘅規則底下， 最開頭 嚇、最開頭係公平嘅嚇，成、個環境係公平嘅，每個人能力都公平嘅，係嘛？嗰啲資源分佈又係公平嘅。但係咧，佢原來咧真係一路演化嘅時期啊，即係 step by step iteration 啦 ，computer iteration 啦、迭代計演算啊嘅時期咧，佢整下整下就會出現咗呢種咁樣嘅分化噶啦。喂，講真，呢種分化就係宇宙嘅起源啦。我哋都相信啊，宇宙大爆炸之後冇耐啊，即係其實應該嗰啲能量同埋個物質啊個分布都係好均勻噶嘛，應該最初始嘅時期。但係就係、如果佢真係由頭到尾都保持係咁均勻嘅時期，就唔會今日有我哋喺度講嘢啦。佢就係因為所有呢啲物質能量咧，佢幾均勻都好咧，佢入面始終嚇、哪怕有幾微小嘅隨機性嘅波動。係嘛？佢稍為嗰個能量物質密度高少少嘅時期咧，就會透過萬有引力，就係、一個滾雪球效應㗎啦嘛。咁於是咩啲物質咪能量咪聚集，將就變成咗呢個嚇星系團啊，然後變成星系啊，然後變成行星啊，然後變成地球咯。所以呢個原理係好根本、好根本嘅。係嘛？咁所以即係你話資本主義入面，你話要點樣啊？自由經濟一定去到即係最平等，梗係冇可能啊！我哋明知呢樣嘢。咁但係當我去到個壟斷出現嘅時期，其實你就違反翻個初衷啦。因為你個初衷就係話，佢嗰個所謂無形之手啦，係嘛？個人嘅私利嘅爭取係達到整體嘅利益最大化咧。其實個大前提咧就係、自由競爭，自由競爭就係話有無數嘅供應者，有無數嘅呢個需求者嚇、即係消費者啦。咁然之後咧係大家咧係完全咧係冇辦法影響嗰個價格嘅，係咪啊？咁樣咧，於是咧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就達到所謂即係整體利益最大化啫嘛。但係咧現實話俾我哋聽咧，實際上開頭即使係真係存在啊，即係呢個所謂係 totally competitive market， 有時我哋叫 perfect competition， 完全競爭嗰個假設啊嘛。但 perfect competition 嘅結果就一定係 imperfect competition。呢、個咁簡單嘅道理，我真係唔明點解讀經濟學嗰啲人真係唔明啊，係嘛？因為 perfect competition 佢嘅邏輯結論就係 imperfect competition 啊嘛。 我真係唔明 白，其實就咁簡單，呢個係邏輯上嘅必然嚟嘅，邏輯上嘅必然嚟嘅。咁所以咧，政府咧，如果你真真正正要規管要干預咧，其實就係要防止佢變成 imperfect 啊嘛。所以就算你係右派都好咧，其實你係應該支持政府干預嘅。嗱，大家要搞清楚啊，因為咧，事實上政府係干預緊啦，當然啦嘛。所有好多我哋所謂保護私有產權嘅法例，頭先你講咗啦，啲警察、啲軍隊係嘛，保護個 private property 嘅，所有嘅我哋成立嘅公司法，所有成立嘅合同法，所有成立嘅破產法，所有呢啲咁樣嘅嘢，其實啊，如果冇咗政府喺度啊，嗰啲個市場點樣運作啊？其實個市場嘅正常運作係完全有賴政府嘅規管噶嘛，咁所以咧，即係你成日話哇，真係要政府盡量唔規管咧，呢樣嘢本身就自相矛盾。 冇錯， 所以啊，真係好有趣嘅，即係關於呢個所謂自由經濟咧，佢內在嗰個嘅嚇，即係矛盾嘅邏輯嘅問題咧，啊，其實咧而家爭來爭去咧，即係爭論都不完啦。但係香港人咧冇辦法，香港人咧就咁多年嚟咧，其實就俾即係呢種咁嘅所謂自由經濟主義嘅哲學咧，就洗咗腦。所以到今時今日為止咧，你睇好多啲咁樣嘅嚇，即係無論係呢個政界嘅人啊、商界唔使講添啦，甚至係一啲學者啊咁樣出嚟傳媒啊嚇，即係接受訪問啊、傾偈嘅時期咧，佢最叻捧出嚟嘅就係咩嘢啊？呢、這個唔得喎，呢、這個有違自由經濟嘅原則喎、哇！佢最叻呢句，哇！講出呢一句咧就免死金牌啦，呢句咧就無敵噶啦，啊咁即係你唔使拗噶啦，即係我一講呢句你唔使拗啦，係嘛？咁即係等於咧以前我喺大學嘅時期同共產黨人，唔係共產黨人，即係嗰啲左派嘅同學啊嚇，即係而家四十年前啦。佢話李偉才，你唔同意我嘅講法，係因為你嘅世界觀未改造啫咁。咁我舉手投降啦，係嘛？好，喂，時間差唔多啦嚇，下一節我哋再繼續講。 仲去大型补习社上堂，万人之师教嘅嘢等于万几人都识，仲点算系出众嘅技巧啊？中文名师赵善谦博士创办嘅赵博教室，提供中小学各科小组指导，教学点位于元朗、太子、荃湾、炮台山，详情可上赵善谦博士 Facebook 专页或电3428-5444查询。 喂，今晚去揼骨啦！ 你唔怕俾女朋友知道解唔到话嘅咩？ 下喎、啊。我已經報咗名參加迷米香港同著名編劇幾圖合辦嘅編劇課程《尋橋摘馬》第一式，學點樣由故事意念開始到寫完一個完整嘅劇本，到時就唔怕冇橋解唔到話啦。 但係呢度話11月先開班喎、 啊。係咩？ 乜你報名之前冇上迷米討論區或者打28927816了解詳情嘅咩？ 我到今日都堅持，到今日都堅持。當日我哋決定追擊民主黨，呢、這個決定係正確嘅。嗱，呢條政治路線咧係絕對冇錯嘅。我哋唔會因為，甚至我希望大家聽我節目嘅朋友唔會因為信錯咗一個半個政治人物，就否定嚇呢幾年嚟一路做嘅嘢。 通向环球时事之门，真正言论门常开，逢星期一晚10点，刘墉徐义门。